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金泽。在欧洲举办了两届冬奥会以后，国家委会把第三届冬奥会的橄榄枝抛给了美国的普莱西德湖。这座小镇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它位于美国纽约州北部，地势比较偏僻，人烟稀少，和喧闹繁华的城市比起来，这座小镇显得尤为安静。普莱西德湖的寓意为平静和谐，而平淡朴实也成为了普莱西德湖竞争的优势。在角逐冬奥会主办权的时候，普莱西德湖向国家委会展示的主办允诺也是非常务实的。最好的美国冬季设施，较前两届主办城市更稳定的气候条件，这些优势让国家委会把橄榄枝最终抛给了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也第一次落户到了北美。但是普莱西德湖并没有像前两届冬奥会一样迎来冰雪经济发展的春天，反而因为全球经济大萧条，冬奥组委也遭遇到了经济危机。而很多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欧洲国家也因为无力承担昂贵的旅费而放弃了参赛，最终只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252名运动员参赛，这也成为了历届冬奥会参赛人数最少的一次。参赛人数本来就少，这时候老天爷也不给力了。距离开幕式还有十天，当运动员已经陆续到达，大雪依旧没有光顾普莱西德湖。但是为了实现向国际奥委会的允诺，人们用火车从北部，用雪板从更高的雪山上把雪运到了下面来。这也展示了当时以艰苦卓绝的奥运精神实践出的运雪的神话。而此时冬奥会也准时顺利开始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出席了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他在讲话中指出，体育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进相互了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天不遂人愿，愿望是丰满的，但是现实是骨感的。由于这次冬奥会是第一次落户美国，而欧美在历史文化上一直存在着诸多的分歧，因此这个分歧也体现在了赛制上。对速度滑冰项目的竞技办法，欧洲人坚持采用前两届冬奥会的办法，而美国则要求采用田径的比赛方式。这样的争执一直持续到了开幕式前夕还没有解决。那么最后到底听谁的规则了呢？东道主都用雪板从高山上把雪运下来了，当然听东道主美国的了。这一届崎岖而坎坷的冬奥会也最终在不断的弥补和妥协中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冬奥加速度，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第十九